要不然小说跟生活还有什么区别呢？他为什么要看小说呢？有时候可能就是躲到小说里去，就是躲在一个美好的世界里。 我觉得我不是这种看法。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宋清去季医生家的经历，是他在第二天上午醒来时才慢慢回忆起来的。当时宋清睁开眼睛，发觉自己躺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宋清的意识里一片空白，一翻身在这张陌生的大床上坐了起来。这是什么地方啊？进门处挡着大幅的暗红色的帷幔，使这儿更像一处舞台的幕后。宋清感到头疼得非常的厉害，我在哪儿呢？他绝望地重新躺倒在床上，直挺挺地像一个死人。他闭着眼睛拼命地回想着究竟发生了什么。旋转，他看见自己在旋转，他的红色的长裙拖在地板上像一团火，他的一双光脚丫照在长裙下像鼓点一样的跳动，身子像着了火，滚烫的热量一直传到脚心，他感到地板光滑而凉爽。墙上的大镜子映着这团红色的精灵，裸露的肩膀像大理石一样的雪白圣洁，半个爬出裙装的隆起的胸脯像浪中的海岛。他被镜中的自己迷住了，他拼命地扭动着身躯，让长裙像云霞一样的散开又收拢，收拢又散开。这是火的舞蹈。它旋转的时候，两条美腿像水中的藕一样的露出来。他知道，那双正在欣赏他的眼睛，正沉醉不已。这是一双陌生的眼睛。暑假，还在卫校读书的宋清回到了家里。那个偏远幽静的小县城让宋清感到闲散。他去父亲所在的博物馆做义务解说员，他述说那些沉睡千年后被发掘出来的陶罐的往事。宋清的声音悠悠的，使那些远道而来的游客瞬间就安静下来。宋清感到了一双眼睛，在旅行包遮阳帽组成的人群中，这双眼睛一直的在注视着他，注视着他的嘴唇和从中流出的声音。宋清感到了一种兴奋，夹杂着羞怯。 这是一个30多岁的男人，高大宽肩。宋清突然联想到电影里男主人公拥抱着情人的画面，在这个男人的长久的注视下，宋清感到从来也没有过的心跳。这群人参观完了，在博物馆的出口处，那个男子拿着一本刚买的博物馆收藏品画册向宋清走来，他说：你姐说的真好，下次我约上其他朋友还要来。宋清笑了笑，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一下子竟显得很媚的样子，他说：啊，谢谢。他看着这群游客上了长途旅游车，隔着车窗他又看见了那双眼睛。一直到车启动，前行，拐弯，消失在县城外的丛山之中。傍晚，宋清在家里吃晚饭，突然听说那辆旅游车在县城20多公里的地方翻下山崖去了，死了不少人。他是搭县医院的最后一辆救护车到达现场的。宋清看见路边已经摆放着不少从崖下抬上来的尸体，他看见了那个多情男子血乎乎的。宋清还是认出了他，他和另外几具尸体摆在一起，双眼紧闭，面容扭曲的令人害怕。而现在这一双眼睛正在热情地盯着他。宋清不停地舞蹈着，因为是他要求他这么做的。难道他复活了吗？也许他是受了重伤后来被救活了。对的，只能是这样。他现在坐在地板上看他跳舞，他们好像已经是情人了。那么他是怎么来到的呢？在激烈的音乐声中，宋清一边扭动着腰肢，模仿着以前在电视上看过的各种舞蹈动作，一边想：怎么我和他已经好上了吗？宋清记得刚才自己是坐在一间温馨的卧室里，宋清浑身燥热，仿佛进了蒸笼。突然这个男人就从那幅红色的帷幔后走进来，他拥抱了他。宋清闭上眼，享受着这幕期待已久的场景。男人领着他来到了一间空荡荡的大厅，光滑的木地板，周围的墙上全是镜子。男人说：这是练功房，最适合跳舞了。男人接着说：你的声音好听，跳舞也一定很好看。宋清毫无抵抗的就同意了。墙角有一排大衣橱，男人打开了衣橱门，让宋清参观各式各样的演出服，有健美服、短裙、吊带袜、各种颜色的纱裙等等。男人取下一件猩红色的露肩长裙递给宋清，说：换上它，一定好看的。这是条丝织的长裙，拿在手上很滑腻，很柔软。宋清捧着它，迟疑着， 不知怎样欢意。男人走过来替他解衬衣的扣子，接着是胸罩的背扣。宋清看见牛仔裤也慢慢地滑落在他的脚边，宋清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仿佛突然吹来了一阵大风，将他的衣服从外到内一件一件地剥去。宋清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兴奋和冲动。当他全身赤裸以后，他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他感到自己置身于一堆大火里，他迫切地想和他一同化为灰烬。然而男人却推开了他发烫的裸体，他说，穿上它，快跳舞给我看。宋清很不情愿地套上了这条长裙，猩红色的露肩长裙。宋清在镜子里看见自己美得要命。音乐响起来了，男人坐在地板上要他跳舞。宋清的一双赤脚最先在地板上踏动起来，好像音乐的节拍是被他的脚踩响的一样。他不可遏制地扭动起来，然后旋转，他发疯似的甩动着长发，旋转的时候让裙子像云一样地飞起来。他不断地跌倒，跪在地板上，但是他觉得仍然非常的开心。他就这样跪着，让上身和肩膀不停地随着音乐在扭动。他感到自己的两个乳房长得发痛，他想撒开衣服，然后冲过去抱着他。一切是怎么结束的，宋清已经想不起来了。现在他直挺挺地躺在这张陌生的大床上。这什么地方？一堆鹅黄色的床罩堆在地板上，这不是季医生和董雪的卧室吗？这已经是第二天上午了。宋清大梦初醒般的从这间神秘的房子里醒来，他恐惧的想哭，他知道自己已经掉进一道深渊里了。在季医生的抽屉里发现了董雪的照片以后，我的心里无端地多了一份负担。确切地说，我是感觉到在哪儿见过这位照片上的女子。清秀的面容，性感的嘴唇，很传神的眼睛里藏着一点恐惧。这一丝恐惧是他自己也没有感受到的东西，仿佛是他的一种自然的表情，唯其如此。我想这种东西一定来自他生命中非常久远的地方。这一丝恐惧潜伏在他的生命中，像一只猫头鹰蹲在花香袭人的林子里，使进入林子的人多了些略带惊恕的诱惑和神秘。我在什么地方见过他呢？深夜听着病区里偶尔被一声咳嗽惊破的寂静，我在寻找着曾经见过他的蛛丝马迹。记忆通常不像电脑的鼠标那么好用，我找不到进入的窗口，而关键词却是我一定见过他，这是直觉，我从来都相信他的真实性。我找了薇薇，问过他与董雪合拍的那张照片的情况，可是我却毫无收获。因为薇薇说他并不认识董雪，是摄影师的临时安排，并且看得出来这种偶然合作，以今天的眼光来回顾， 微微已经是备受惊吓了。本来是一件过了就忘的事，谁会知道他会因为守护吕小亚而进入这家医院，而他带来的这本影集好像就是专为季医生送达什么信息似的。人在无意中干成了最关键的事，或者丢失了最要命的东西，而人自己并不知道，这便是有些东西让人害怕的缘故。快半夜了，病区的长长的走廊上已经绝无人影了。我披上衬衣从病房走出来，将表弟留在睡眠之中。我坐在走廊拐弯处的长椅上，点着了香烟，想着那一双略带惊恐的很美的眼睛。慢慢的，我记起了6年前遇见的一个女子。我记起了那双眼睛，她是董雪吗？我一时不敢肯定。那是在崇山峻岭中的一片风景区。为了躲避城里的暑热，我藏在那儿写作。我住的地方是一栋小木楼，背面靠山，前面是一小片空地，有一片黑黝黝的树林。这里的海拔是2500米左右，下面还有一些山头像土丘一样埋伏在云雾中。这里离旅游的主道很远，只有生性喜欢神秘或者是存心迷路的人才会离开旅游主道，而在一个没有标记的岔路口选择这条歧途。而我闯入这里并且在这个小楼里住下来，完全是为了我那该死的写作。从小楼的窗口望出去，除了山影的雾气之外，还能捕捉到的就只有一些人生天地宗教哲学的意味了。我为找到这样僻静的地方暗自庆幸。只有一次，我突然想到，我如果从此就在这儿消失，一是世界绝不在意，二是在人间绝无线索。想到这一点，我害怕了一晚上。第二天早晨，在鸟啼中醒来，又是生机勃勃了。因为事实上，我的存在不容置疑。我走下了略略作响的木楼梯，到楼下去吃早餐。这小木楼由一个老太婆和她的孙儿一道经营着。孙儿是一个15、16岁的少年，跑起来像条狗。楼下的饭厅是一间向路人开放的小饭馆，可几乎就没什么客人。我不知道这个老太婆为什么选在这山中的僻道上经营，唯一的解释是她本来就是住在这儿的。楼上有3间客房，我住居中的一间。刚到的那晚，我趴在油灯下写作。黄昏的光映着稿纸，好久没有这种仿佛回到古代的感觉了。我想，自从有了电，我们似乎已经忘记了诸如一灯如豆或者是灯残油尽之类的感觉了。其实对于幻想性极强的文学创作，这种深山油灯下的境界或许是不可多得的。那夜我沉浸在我笔下人物的沧桑史中，致使隔壁房间中有人的走动也并未引起我的注意。直到隔壁轰的一声大响，可能是盆之类的东西砸到了地板上， 我才停下了笔，猛然想到，隔壁住着人。那么，我自下午到来以后，怎么就没有见过呢？这房间除了中间隔着木板以外，脚下的地板与隔壁似乎是连在一块儿的，因为隔壁的人在房内走动，除了能听见咚咚的声音以外，脚下的地板也在微微的颤动。这样，两边的房间的人似乎没有隐秘可言。那个人在走动，停下了，在拿东西，在咳嗽，在理床铺。除了不能看见，你什么都能听见。这样，我用听觉迅速地知道了隔壁住着人，是一位女性。第二天起床，已经是快中午了。我走下了摇摇晃晃的木楼梯，到楼下去用餐。饭厅里空无一人，那个老太婆坐在门外，望着从山下蜿蜒而上的小路，似乎在期待着新的游客。吃饭的时候，我问老太婆，哎，这里边还住着另一位客人呢？她说，是一个年轻女人，前两天到来的，说是出来旅游，但住下以后啊，就没再往前走。他说这儿清静，想多住几天。老太婆又补充说，我看他像是在这儿等什么人到来吧。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整个下午我坐在楼下的躺椅上闭目养神，时而看看山，看看云，也看看门前那条唯一的山道。大约是下午五点钟左右，那位出去闲游的女客人回来了。这以后发生的故事对我来说，写进一部小说绝对吸引人。我记下过一些真实的片段，可一直还没在小说中用上。但是万万没有想到，这个女客人却和我现在的处境发生了联系。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在经验世界中，我们都记得一些奇怪的反复出现的东西，一些是判断发生迷惑的东西，一些现实与非现实界限模糊的东西，一些是自我分裂或错位的东西，这正是恐怖的起源。 请听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 早晨，季医生下夜班回家以后，便直奔卧室，在那间华丽的大床上，宋清正酣睡着。浓密的长发散乱地堆在雪白的枕头上，像一幅美妙的仕女图。一床薄薄的毛毯盖着她凹凸有致的身体，这使她即使在酣睡中也暗伏着一种汹涌的活力。啊，感谢上帝呀，吉生在心里念叨着，如此绝妙的造物真是多才多姿啊。他想起了昨天下午在窗帘隔绝的室内宋清的舞姿和狂放，而现在经过了一夜的睡眠，这爆裂的身体已经变得水一样的平静和流畅了。季医生走出了卧室，在客厅的长沙发上坐下。在昨夜的值班室里，他的眼前常浮现出家中卧室的这番景象，他的嘴角时不时地闪过一丝微笑，仿佛一个江洋大盗将世界上最贵重的一颗钻石藏到了自己的家里。这种绝密的欢乐，心脏有问题的人是没法享用的。季医生坚定地认为，没有秘密的人生是苍白的。人在生前，在精子和卵子各自孤独代谢的时期，谁将诞生是一个秘密。而人死后究竟会怎样，也是一个秘密。这首尾的大秘密藏在虚空中，而人在有形活着的这段时间，也只有秘密的东西才使人向往。由此，科学家、哲学家、侦探、间谍，以及他季医生本人，基本上算得上是一类人。季医生在客厅沙发上醒过来的时候，已经是快中午了。他再次走进了卧室，看见宋清已经大睁着眼睛躺在床上，他的眼神迷茫，大有一种掉进了月球上的荒凉和无助。看见季医生出现，宋清触电似的一翻身坐了起来，随着啊一声大叫，他发疯似的喊，这是怎么回事啊，啊哦，这是怎么回事啊。季医生按住他发抖的肩膀，他知道他的记忆需要链接。季医生慢慢的给他复述从昨天开始的事情。 他怎么接受他的邀请到这儿来？他们俩怎么就秦丽之死的秘密达成了同盟？接着他们共进午餐，并且喝了些葡萄酒。再接下来，他跳舞给他看，然后他就昏睡过去了。姬医生说，一切都发生得很神奇啊，我们就接受现实吧。啊，我已经给你请了几天的病假，啊，你就在这儿好好的休息。宋清捂着脸哭起来，这真是一场噩梦啊，怎么就会发生这样的怪事儿呢？他依稀记得昨天，在他身体的极度的兴奋中，那个多年前对他一见钟情的男子出现在他的面前，尽管那男子因翻车死亡的画面在他的眼前闪过一下，但是由于他出现的那么真切，他坚定地将那场事故给否定了。在那一刻，他狂热地爱上了他，他为他跳舞，甚至数次想和他做爱，但是那个男人却非常君子地拦住了他。现在知道这一切都是幻觉，而当时幻觉中的男子其实是季医生。想到这一点，宋清感到痛不欲生，他突然从床上跳起来，像一头发怒的母兽一样的扑向了季医生。他想抓他，想咬他。季医生一边招架，一边连连的后退。他被宋清的疯狂给吓住了。他退到门边的时候，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宋清顺势将他推了出去，他大声地嘶叫着：“你是个魔鬼！”同时，砰的一声关上了卧室门。他用身子紧紧地抵在门后，整个身子在发抖，脸上满是泪水。噩梦醒来，人会更加害怕。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宋清慢慢地想起了那盛满红酒的高脚杯。他突然意识到，是那酒里出了问题，一定是有什么药物掺入其中，导致了他的迷幻。想到这儿，宋清恨不得冲出去掐死那个魔鬼。看着那张冷静的面孔慢慢的、慢慢的变成死灰色，他才感到解恨。然而，季医生的面孔在他的脑子里闪现的时候，宋清突然感到畏惧，他想到了自己负有责任的秦丽之死。而这个让他陷入迷幻的人，正是这一巨大秘密的守望者。想到这儿，宋清绝望地仰起头，看着卧室的屋顶。一盏枝形吊灯正像十字架一样悬在上空，在吊灯之下是这间华丽而陌生的卧室。这是董雪在失踪前与季医生共眠的地方，而今他却陷入其中。宋清打了一个冷战，感到像一头栽进陷阱的小鹿。宋清就这样麻木地站在门后，一件白色的真丝睡裙套在他的身上。这是怎么换上的呢？他的记忆里没有半点印象。宋清摸着这滑爽的睡裙，他突然意识到， 这是董雪的东西啊。他感到害怕，想迅速地脱掉它，可是睡裙里什么也没有穿呢，这使他慌乱起来。他冲到了床边，想找到他自己的衣服，可是没有。他清楚地记起昨天来季医生家时，他是穿着衬衣和牛仔裤的，这些东西到哪儿去了呢？宋清的眼睛在卧室里环视着，凌乱的大床，暗红色花纹的布艺沙发，放着闹钟的床头柜，一直顶到天花板的高大的衣柜。他拉开了衣柜门，里边挂的全是女人的衣物，像无数个董雪站在里面。他恐惧地关上了衣柜，打开卧室门冲了出来。季医生已经不在门外了，一条幽暗的走廊正对着他，他跌跌撞撞地往前走着，他要找到季医生，要回他的衣服，然后迅速地逃离这个鬼地方。他推开了一扇门，是一间窄窄的书房。他又推开了一扇门，里边堆满了杂物，其中还站着一个人的骨架。他惊叫一声退了出来。他不知道那是一具真的骨架，还是用于教学的东西。他又推开了一扇门，光滑的地板，墙上都是镜子。他一下子想起了昨天的情景，他就是在这儿陷入迷幻之舞的。他退了出来，沿着走廊往前，终于看见了一道推拉门，门没关紧。他贴着门缝望出去，看见季医生和一个黑衣女人坐在客厅里。他感到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喉咙口。人在漫长的一生中会与不少人偶然相遇，对于这种邂逅大多数是毫无意义的，就像不经意间落在同一枝头的几只鸟，随意的寒暄以后便又各飞东西了。但是偶然相遇的人，在多年以后突然和你的生命发生了某种联系，这个时候你就不得不相信以前的偶然相遇会是命运的安排了。当我在回忆六年前遇见的女子的时候，便有了这种感觉，尤其是我将她和董雪的照片联系在一起的时候，我有很大的把握认为这是同一个人。按时间来算，我和她的相遇是她与季医生结婚的前一年。在山中木楼前的空地上，我看见这个独自的旅游者从小道上归来，夕阳的光线打在他的背后，使他的肩膀上和头发边缘像镶上了金边。这景象使我感到有点虚幻。他穿着白色的紧身裤，碎花衬衣的下摆在腰上挽成了一个大结，朴实飘逸，白色运动鞋上沾着一些草屑。他经过我身边的时候，我们相互打了招呼。出门在外，作为旅游者的身份相互一目了然，并且落在这深山木屋里，人的相遇显得难得的亲切。我说我是昨天才到的，他说这个地方好，难得的清静。他大约24岁，眼睛很亮，但是藏着一点什么东西。 过后我才感觉到那是一种惊恐。他从厨房里端出了一盆水，在台阶沿下洗脸。他用毛巾擦脖子的时候，不断地将长发往后甩动，这让他很美的身材更加生动。他一边说，一边对站在旁边的老太婆讲着什么，不时地还用手向山岭的远处指指点点。老太婆的孙儿，那个十五六岁的少年，在门前的空地上编竹筐，他也停下手中的活儿，望着那边。我好奇地走过去听，听见他正对老太婆说：真的，是人的骨头，不会错的。我忍不住问：发生了什么事儿啊？他说，他在附近的山里啊，发现了两具人的遗骨，已经不完整了，可能是被进入洞里的野兽搞乱的。但是头骨有两个，所以说肯定是两个人的遗骨。老太婆很吃惊说：怎么会呢？我住在这儿几十年了，从没有听说过这种事儿啊。这里作为旅游区也有十多年了，从来也没有听游客说起过呀。我们大家都有些茫然，倍感山中的神秘。吃过晚饭，这片山峦中小小的天空有了星星。我和他坐在木楼前的空地上闲聊，他说他叫雪妮，从城里到这儿旅游已经好几天了。除此之外，他似乎不愿意更多地介绍自己的情况。我只好将自己介绍得多一些，想用这种坦诚来启发他多谈点什么，因为对一个女子独游深山，我总是觉得有点奇异。但是效果不大，他很快地将话题转向这里的风景，并且不时地望望楼上。我看见老太婆已经为楼上的房间点上了油灯，她站起来表示要上楼去休息了。老太婆整理好客房，正走下楼来，她说她想起了一件事儿，你们等一等。说完就进了楼下他自己的房间，很快拿出一件东西来。雪妮接过来细看，这是一部普通的录放机，很老的样子。老太婆说，这是多年前一对男女客人留在这儿的。老太婆回忆说，那是他的这家小客栈刚开业的那年。夏日午后，两个游客路过这里的时候就停下来观望这座小木屋，显然他们被这儿迷住了，因为他们在这儿住下以后就再也没有往前走。这是一对30岁左右的男女，看样子是有知识有教养的那一类人。白天呢，他们在这附近闲游，晚上他们的房间油灯会亮到半夜，听见嘀嘀咕咕的说话声音。奇怪的是，说话声中每夜都夹杂着哭声，像是遇到了伤心事儿。一直到第五天，他们才向我这老太婆告辞。结账的时候啊，他们加倍的付给了住宿费。我认为这是一对大好人呐。收拾房间的时候发现了这部录放机还在床头丢着，就追出去叫这对客人。当时啊，他们已经快到山道上转弯了，听见喊声，他们回过头来，那个男的挥挥手说：太婆，那个东西 送给你了。 然后啊，他们就消失在山里了。很显然，老太婆的这段回忆是被这个叫雪妮的姑娘在附近的山洞发现遗骨唤起的。我看见雪妮捧着那台录放机的手突然有些抖动，她说， 这会是他们吗？ 老太婆说，啊，我呀只是想起这一对人很伤心欲绝的样子， 会不会 是出来寻短见的呢？哎，这可是一对大好人呐，怪可怜的。这件事使这山中的小木楼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夜凉如水，周围的山峦已经变成厚重的黑影，天空中有稀疏的星星，而这位叫雪妮的女游客显然被这件事情所打动了。她和我反复地讨论着，山洞中的遗骨会是这一对游客吗？如果是，他们是专程到这山中来殉情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呢？值得吗？对最后这个问题，雪妮认为，如果命运安排必须这样，那肯定是值得的。她叹了一口气说，只是这样痴情的人太少了。尽管这桩爱情悲剧只是一种推测，但是某种可能性还是足以震动人心的。这使我和雪妮之间因有了不得不面对的话题而减少了陌生感。老太婆已经早早地睡觉去了，他的孙儿一到晚上就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个少年像一条狗，天亮后自然的就会从什么地方钻出来。我和雪妮上了楼，伏在走廊的木栏杆上说话。楼下的那片空地呈灰白色，像是一口池塘。从雪妮的口中，我断断续续地了解到这位略显神秘的女人的一些经历。 悬念恐怖小说《死者的眼睛》，作者于以健，演播艾宝良，责任编辑郝卫群，录音师蒋树珍，明天继续播出。